位，时间又来到周五晚上的9点，这里是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 Bleeding Love， 来自英国女歌手 Leona Lewis 出道首专的第二首单曲，当然也是 Leona 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拿到全球30多个国家的冠军，销量近800万哈。那出身英国 X Factor 的冠军的她，拥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当然呢， Leona 也很好的利用了自己的声线，搭配各种的发声技巧，然后把这首歌演绎得十分的到位。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 Leona Lewis 的原因，是因为她在2008年的时候呢，受邀担任第29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表演嘉宾，同年的12月就被 Billboard 杂志评为最佳新人哈。2010年为电影《阿凡达》演唱主题曲《ICU》风靡全球。迄今为止，Leona的专辑在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张，首张专辑在英国拥有了10白金的认证，这个数字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英国赵薇，我非常喜欢的 Lily Allen， 这首歌叫做 22， Check it out。 When she was 22, the future looked bright. She's nearly 30 now, and she's out every night. I see that look in her face. She's got that look in her eye. She's thinking, how did I get here? Wondering. 刚刚这首歌叫做 22， 来自 Lily Allen。 Lily Allen 是英国知名喜剧演员、音乐人基斯·艾伦和电影制片人艾利森·欧文的女儿。不过呢，父母在她4岁的时候就开始分居了，所以 Lily Allen 除了有一位亲姐姐、一位亲弟弟和一位亲妹妹之外呢，还有多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如果算下来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哈。那此外，英国70年代的朋克教父级的人物 The Clash 乐队的主唱全 乔斯特拉默还是他的教父导师。尽管 Lily Allen 是作为特立独行的英国乐坛魔女而成名，但是呢，家庭出生的背景也决定了他很难和表演脱开干系。三岁的时候呢，他就和父亲一起演出过电视剧。13岁的时候呢，在母亲制片的影片《伊丽莎白》当中扮演过一位侍女。Lily Allen 从小是听着朋克和这个雷鬼音乐长大的，读书的过程当中，他总共换过13所学校哈。在朋友的眼中呢，他是一个怪怪的才女，选择在15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进行自我进修啊，觉得学校待着真的太无聊了。有别于时下谈情说爱的流行音乐 ，Lily Allen 呢喜欢挑战权威，他把自身对前男友分手后的求和的耻笑写进了他的首支发行的单曲叫做 Smile 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敢爱敢恨了。说到敢爱敢恨，我想起来另外一位对生活也是非常敢爱敢恨的女歌手，她叫做 Pin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她的歌吧。这首歌叫做 Whatever You Want，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We could have it all, neither one of us would budge, cause we can't be wrong, baby. Folding up your arms, closing up your heart. I know what you think is me, cause I want it all. I know you see that we gotta talk. Now you know we must believe or fall apart. sun on the rise. This love got me rolling the dice. Don't let me lose.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Beautiful mind. Your heart got a story with mine. Your heart got me hurting at times. Your heart gave me new kind of highs. Your heart got me feeling so fine. So what to do?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With every breath a new day. With love on the line. We found our share of mistakes. But all your flaws and scars are mine.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And just like that.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shining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is like letters in bold. This love is like out of control. This love's never growing old. You make it new. So falling for you. So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在英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人，她叫做布里奇特·琼斯，简称 BJ。 她可能会颠覆你对英国女人的幻想，因为呢，她长着一张婴儿肥的嘟脸，平淡无奇却又自带幽默感，身材微胖，那倒也算是玲珑有致吧。开心的时候呢，精心打扮的出门，不开心的时候就邋里邋遢的上街。 BJ 是英国女作家海伦·菲尔丁笔下的人物，自从2001年被翻拍成电影，就与 Harry Potter 和 The Sherlock 一样，成为英国生活的真实写照。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的 Still Falling For You， 就是电影 BJ 单身日记3的主题曲。说到女人写女人的剧，多少都有一点玛丽苏的倾向哈。那三部电影当中都有一个惯用的套路，一，看上去好像都过着没人怜爱的惨淡生活，二， BJ 总是被两个帅哥所环绕，三呢是无法抉择谁是他的心中所爱，要跟谁在一起呢。那当然，如果你想了解英国的天气出行生活，想认识英国真实幽默迂腐但是却可爱的一面，那就看一遍这部满屏都是英国梗的 BJ 单身日记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叫做 Only Us，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on me. I've been learning to stop, and I've been learning to wait. And maybe I lost who we are. I jumped to the end, and that's not how we left it. And maybe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keeps stuck in my head, so I can't forget. 今天听到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都疯狂的留言给我吧。那同样呢，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想和你一起来听叫做 Just Kids 歌曲，过后呢很小一段片花，然后我们就马上回来咯，千万不要走开。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